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咪啊？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係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人。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你係問我。 系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讲啦，哎，好啦，好啦， 真系又要俾我吹嘘下， 好好 捞好多年，好多个成年前啊，做呢个节目，你知啦，咁我唔讲得，点解要禁价噶嘛，系咪？如果唔禁价，出谷嘅夹夹夹夹都想过六过七，咁个 discount 咪好大咯。上个礼拜嘅人估啊，哇，咁咪扑街啊，个外贸数字，睇死你都死得噶啦，个外贸，乜得我好想买一个七毫几，想买一个九毫几， 系啊， 唉，吹胀嘅真系。神话咧，神话自己都唔信，我系电力公司嚟嘅咩？佢系有发电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系一倍噶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w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星期二 Hope Ball Song 咧，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个礼拜咧，Chit 咧喺度，咁就阿的总啊喺度，咁啊，另外慈山就推咪嘅。 系 的总啊，有啲台务要讲讲先。 好，咁啊，同各位交代一下啲台务先啦。咁啊，听晚咁啊，呢个节目礼拜二啦 ，Hope Ball Song 啦。咁啊， 都得唔系？ 唔系，听晚礼拜三就翻嚟啦，即系一个月嘅一次，咁就系点视冰冰。咁啊，听晚九点半就可以下载到噶啦。 系 咁啊，另外星期四晚啦，因为点解要讲咧？就系足球两个节目都有少少变动。咁啊，星期四晚。本身嘅反慢咧就十点到十一点 live 出街嘅， 冇错。 咁就会九点至十一点 live 出街，咁啊多一个钟嘅， 梗系啦， 系 内容丰富啊，真系。 咁啊，所以就各位留意住啦，就系咁啦。 好，咁就呢个反慢我即系提一提大家啊，九至十一嗰点解无端多咗一个钟出嚟咧？啊， 有啲特别环节啦， 有 卖关子先啦， 有啲正嘢啊，正嘢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尤其是中意啲。歌曲嗰啲咧就留意啦嚇， 嗯， 好，咁就 我唱咗好多啊，幫佢哋， 你唱啊，OK， 啊，你唔好嚇走啲人啊，大佬， 好低佢哋水準先， 好，咁啊照舊啦，咁啊睇睇啲燈先，咁啊今個禮拜就傑斯1001場曼聯對利物浦主勝，咁啊都係。都系算罢啦，应该买调转啊嘛。傑斯，你英超唔系好得嘅，英超黎登嘅好似。 呢个系一个信念嘅问题。 呢个世界有时啲嘢要睇下自己咩料子啊嘛。 但系即系除非佢唔贴呢场啫，佢贴呢场冇理由唔系曼联噶。 真系我都唔识讲。 唔系啊，但系。即係我哋嗰啲分析係好獨到㗎，係咪？ 嗯，你啲咩分析？ 咩分析咧？ 即係呢個曼聯讓利物浦加一嘅時候，梗係分身內利物浦啦。我哋上個禮拜咪講咗。 OK， 好啊，的總，的總就兩場喎，咁啊中利物浦喎，啊阿仙奴又中喎，啊你又貼對家喎，啊犀利啊，真係。啊的總點解貼對家嘅？ 曼聯嗰場嗰晚星期五講咗啦，我係。完全唔睇好嘅曼聯， 完全唔睇好。 咁你話熱刺嘅就係、是、即係聽完傑斯嗰晚所講啦，即係個領隊咁樣報陣嘅問題。第二樣嘢其實我自己覺得當然啦，就係話你出艾迪巴約咧，正常地阿基即係對阿基係應該誠信啲嘅。咁但係就即係近期熱刺嘅領隊咁樣排陣嘅話咧，都難搞。 不過話分兩頭，我覺得佢呢場嘅排陣問題唔係咁大嘅。 呢場陣間再慢慢講啦， 一定會講你哋。 咁啊 ，Steven 就又係嗰場啦，又係中利物浦啦，全部買利物浦都真係開曬㗎啦。 係啊 ，Chit 咧就。 又香喎、啊，又燈喎、 啊，係、嗯、啊，你又反而冇買利物浦， 近排開始運滯啊，最近， 啊、但係你又冇買利物浦， 係、啊、咯，你又冇揀利物浦， 咁我對利物浦信心冇咁大啊嘛， 啊唔係， 唔夠堅定啊嘛， 我反而覺得輸緊， 唔係，喂，但我覺得係愛華頓嗰場應該得嘅，是只係有啲運滯、 不過佢嗰球二比一其實好後先發生嘅，所以爭啲都和嘅， 哦，嗰場波陣間又講講啦嚇。咁就另外紐卡素嗰場呢，講真我都覺得有啲危機嘅，其實紐卡素唔係贏緊嘅呢場波， 嗯、 啊、因為紐卡素其實個方都係好普通嘅啫，所以要小心 九分啦佢波， 咁 我自己就哇呢、這個西布朗都真係、都贏到嘅，咁真係都冇嘢好講，因為冇留意 CSU 原來復出啦，因為呢場波 其實都有少少反底嘅，最近呢個禮拜英超幾隊都有幾反底， 啊、因為我諗最主要就冇留意 CSU 出啦，一出就真係西布朗就好啲嘅。 其實今個禮拜我哋啲德甲係全滅嘅。 系、 啊，我哋估嘅德甲系，以往我哋每个礼拜其实估德甲嘅命中率系偏高， 系， 但系今个礼拜一反常态，个个都唔中， 哦，都唔系好多人估啫。 卡妹就有估啦，咁啊卡妹就当然系捧多蒙特啦，就赢呢个无信加柏，咁啊结果就香咗啦，一比二啦， 一比二啦，佢估到个二嘅， 系， 不过开 价咯，系。 咁另外就佢勇曼聯啊，冇辦法啦嚇呢啲。好，今日又係利物浦啦，又係中啦。咁、另外就雲達，話雲達都開唔到大啊，居然。 所以咪話今個禮拜我哋啲德甲都係全滅咯。 哇！慈生，你今個禮拜估啲咩好多加一減一喎？哇！ 係啊。 咁啊，即係點咧？ 慈生有維拉正一。即係車仔嗰場咁啊香咗啦， 係 咁、我信車仔得噶嘛，點知車仔 咁？你讀錯咗又得噶啦，我 依 個奇怪 咁。好啦，講我明明講咗車仔減一，我都聽多次 payback 噶啦，邊 Q 過唔到我咧？ 我唔知喎，真係我都。啊！真系冇理由，不過嗰場波又係， 好似係 Steven 喎， 有喺度。 唉，總之就慈生嗰個投注真係有啲問題，真係冇可能揀車仔嘅， 冇可能揀車仔啊！ 我陣間又要講，即係嗰場波真係其實冇可能揀車仔嘅嗰場波。咁啊，利物浦又中啦嚇，哇！仲要讓球之後客食哦，加一嘅， 加一二比零都贏，咁啊何況三比零咧？ 咪咯，零比零都 利物浦，零比零都贏啊，零比零都贏。 哇，咁個盤都開得幾妙啊！真係有啲派錢啊，真係。 有啲我嗰晚都係馬會好似想派錢喎、 啊，真係好睇好曼聯啦，應該咁講。 係幾啊？ 下沙。下殺就曼聯太保守啦，佢呢啲反萬， 唔係呢啲係有立場，因為佢有立場，佢想 佢試過 利物浦攞唔足三分， 唔係佢試過有一兩次係買中和啊嘛， 哦係係啱啱， 隊對壘買中和啊嘛， 啱啱啱， 係 咁其他熱刺。輸波中嘅，羅馬贏波中嘅， 順利贏波， 水晶宮就好遺憾就唔贏嘅， 係 EV 狼隊。啊！狼隊今次贏到 係撐隊狼隊啫，其他都搞掂曬啦。 咁因為依輪啲狼就冇上個禮拜咁中意搞人，今個禮拜靜啲。 係啊要講埋嗰日特別出咗聲嘅獅子啦、 啊。啊係、哦，獅子、哦、三場都香曬。 三場香曬 啊！即係話全部啲話咩 日積啊咩仙台偉加泰對大阪飛腳呢啲波真係。 跟住啲英冠啊，佢都係啲比較好俾佢。佢嗰個賠率比較高啲嗰啲聯賽， 哦，即係佢搏， 佢係搏嘅。 但有時心思熟慮好啲，我唔知佢喺咩情況之下整咗啲三場嘢出嚟啊！嚇，咁啊，所以就今個禮拜形勢燈嘅形勢係咁樣啦。咁啊，跟住就今晚咧。今個禮拜有歐聯嘅， 唔係提多句。如果大家玩咗 Hamster 嗰個遊戲咧，咁你睇翻足球頻道嗰度咧 ，Hamster 都貼咗嗰個賽果出嚟。 誒，多謝。 咁啊，自己就跟翻啦。 我都忘記咗啊。 我就唔詳，我哋唔詳細讀啦。但 係 繼續係啦， 繼續支持 Hamster 啦。 係啊 ，Hamster 嘅遊戲係非常之，我覺得幾好玩。 佢就係咯，即係就英超多啲嘅。咁係啦，咁佢嗰個就主力就會擺英超嗰邊啦。暫時即係第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唔知啦，咁 唔係佢係英超嗰五隊嗰個列強啊嘛， 佢喺列強度就大家睇下啲，即係睇下大家心水做 都係唔知點解第七又有一列強， 誒唔係咁佢開。即係如果你係叻嘅玩佢個遊戲，咁你嗰日咪贏得多咯。 列強嘅定義咧就 好 有啲傳統因素嘅， 唔係十強頭嗰十強都可以叫列強嘅，係，所以就嚇咁咪所以就咁樣啦。咁啊 ，Hamster 嘅遊戲繼續支持啦嚇、啊，我知道有啲主持有份落場嘅， 係 啊，好似有 Steven 啊，好似 Kelvin 都有啊 ，Kelvin 都有 落場啊， 都有嘅， 啊粉組有落場啊，哦， 係要打聖戰冇時間落啫，就咁啊冇計啊， 係咁啊唔緊要嘅，即時加入都得嘅，好咁啊今日講翻歐聯啦， 歐聯啊。 咁啊，歐聯今晚啊，咁啊有兩場好嘢嘅。咁啊，第一場就車仔對加拉塔沙雷， 都幾定局下， 都幾定。咁、啊、人哋和啫，未必 一比一啫 喎， 揸住一個組合入球啫喎。 加 拉塔沙雷雖然就最近個方都叫可以，聯賽仲係第二位，就打多一場就落後第一位嘅第三分。咁就但係咧，就你知啦嚇，即、啊、係最近。我哋呢個季度，我哋呢個幣台咧，即係受到某啲民族啊，即係呢個侵襲，咁啊 Turks 啊，咁啊好似都同呢隊加拉塔沙雷都嗰、那個國籍都類近，咁啊講啊就小心啲啦嚇，咁 啊個人嚟講咧就應該加拉塔沙雷呢場都會。都揸都因為落後嗰一球， 先你點講先？ 都落後嗰一球，咁咧就因為輸個作客入球嘛，都要攻上去嘅，咁啊所以咧都危險噶，因為車路士啱啱嗰場亞士東維拉又啊又咁樣啦，啊咁啊所以就。唔敢話贏緊㗎，車仔唔敢咁㗎， 有喺度 有你出睇到咁淡 嚇， 唔係我當俾少少投注貼士啦，即係雖然星期二通常我哋就唔會俾單登等嘅，但我覺得而家車仔嘅賽事咧，你買半場和都幾穩陣， 係啊，半場和係啊， 半場和都真係幾穩陣， 即都係嗰個套路啦，先求穩即係穩住個陣腳之後，下半場可能。即係五六十分鐘就開始撳掣， 再加上講真 嗰、那個模式， 講真而家車仔實就算零比零都出線噶嘛，即係都唔需要真係打得太過主動。 同埋都係講，即係你見到其實車路士嘅防守有保證嘅，唔使太擔心嘅。 不過賴問一問師兄嘅、啊，其實你應該有睇英超嗰場啦，有冇流力啊？ 有冇流力計？梗係話冇啦， 諗咗陣，諗咗陣㗎， 有啦。 所以我就係、是、嗱，點解你會咁講？如果佢真係上嗰場英超嗰場，即係見到最後嘅戰果係咁啦，輸埋啦。如果有流力嘅話，其實調翻轉呢場就應該係搏鬥緊要嘅。呢場就搏 啊，即係總之就。即係講小心啲啦，我驚我今日要勞煩遲啲瞓搞一晚啊，大佬！即係你知特缺啊嘛， 關事嘅，唔關事嘅。 係不過講翻轉頭，即係通常啲歐聯賽事，如果有一隊波嚇，即係一定要贏先出線，佢心無旁骛去主攻嘅話咧。咁就或者會有啲好表現都唔頂嘅、啊，好過有啲球隊就住。不過車路士就即係講真嘅，就佢防守係幾好嘅。咁、啊、但係呢場波就第一就馬迪就因為吸胎啦， 係啦吸胎啦， 沙拉又吸胎啦，但係路易斯有少少受傷啦，就未必出㗎。咁所以咧。個房中就應該如無意外就 用翻拉米利斯或者米基爾啦， 拉米利斯、林柏特咯， 林柏特、拉米利斯等等啦。 穩嘅，咁韋利安出到 嘅。韋利安就出到嘅，咁啊對面嚟講就伊保爾啦，另外就中間啊美路啊，前面史內達啊，杜奧巴又翻去斯丹福橋啊，另外就尤馬斯，不過今年尤 馬 斯 有啲傷喎， 係啊有少傷，但係應該 OK 嘅，應該都可能出到嘅。咁就總體嗱，另外咧就龍門 就係天托兜符啊， 係兜符嘅。另外就龍門梅斯利拉有少少傷，呢、這個要留意嘅， okay. 因為呢個龍門如果唔出咧，就真係 影響好大， 影響好大就有啲距離。咁啊，呢場波就或者車仔係可以出線嘅， 我唔使或者啦，我真係信，信出唔出線真係。即係我覺得， 我唔呢場主場啊， 冇可能。 我唔買和主啊，我要主， 我主主， 我要主主啊。 哇， 我要主主啲 嘛， 我要主主啲嘛。 我就偏向於細啦，我覺得。 細係啱嘅。 我係偏向今晚瞓覺。今晚 係啊，睇你做鬼啊！呢啲咁嘅波，唉，費事。 但係我相信車仔 係 出線嘅啦，今晚唔使諗。 哦，咁啊。 下面嗰場就更加 更加定啦，揦住六球，仲要主場班拿杯。 我諗呢啲波都我哋唔使點講㗎啦。 不如估一樣嘢啊 ，C 朗出唔出啦呢一場 ？C朗 會出 會出 會出， 爭神射手啊嘛， 無寶不落㗎嘛，宇宙級球王邊可以冇位份啊，大佬？主場嘅起碼數翻四粒先換走啦。 皇马嗰阵就艾比鲁亚受伤啦，基迪拉受伤啦，基迪拉系长头， 几长头噶啦，系啊。 跟住就奔斯马就兜服嘅， 系 啦，咁就 其余都算好齐， 其实都好齐脚啦。即系你谂下，可能会唔会有啲伊斯高啊嗰啲嗰啲出嚟就 当系练下兵， 系啦系啦， 系啊， 嗰啲可能会似啲咯，即系伊阿文， 或者可能佢会俾摩迪啲唞一唞啊，因为其实都真系出得好密啊，摩迪啊，防中咗几个，咁或者如果你场波冇乜压力，可能可以打翻攻少少啦，因为如果你譬如上半场可能入咗一两粒，基本上下半场 我谂可以， 所有球员可以休息， 可以系打场 entertaining 嘅 football 啦，起码你主场又冇答谢啊球迷都好啊， 其实你用翻啲比较即系后生啲嗰扎啦，即系阿谢失阿谢 何 谢 啊。 啊， 莫拉 幾個咧，我相信都幾夠踢嘅。上半場只要搣到即係唔會話輸波嘅話咧，基本上可以咁樣踢住。 唔係你有斯朗帶住呢啲就應該冇問題。 唔使啦， 或者巴爾斯朗加巴爾就應該呢兩個要出下啦。 就算輸嘅，我真係唔信啊，可以扳翻 翻咁多球， 冇可能啊！你起碼你輸六球， 係咯， 大佬你皇馬主場輸六球，即係一個點講咧？即係好似嗰架飛機唔知飛咗去邊咁咯。 而家就去咗邊？ 而家就係飛咗，唔知飛咗邊喎。 即係咁難估咯。 啊，即係所以 皇馬冇得輸啊，皇馬。 所以皇馬就一定出線㗎啦。係， 唔係講埋少少04啦，個陣就點殘殘都好緊要啦，都係奧高又傷啦，跟住法芬又傷啦，富治斯又傷，豪格又傷啦，跟住Uchida 係 Uchida 即係內田 內田篤人， 內田篤人 都係兜服啦。 唔係，我相信蕭克04會放棄㗎啦，因為佢始終有個更加大嘅目標，就係可以喺德甲可能仲可以爭到第二。 爭到頭喺前， 第二都仲有機會㗎。係 呢啲波咪俾啲後生仔， 後生仔試下咯。係啊，只要唔好太傷士氣或者冇傷兵就 OK。 唔好整咗啲傷兵翻嚟。 冇錯， 嗰啲亨特拉爾千 係啊，亨特拉爾呢啲，我覺得唔好出亨特拉爾啦。 係應 即其實冇乜需要播嘅，講真呢場波。 冇啦，係咯，出下啲普基啊嗰啲咧，嗰啲踢下好過啦。 所以就皇馬就我啊覺得呢場波 輕鬆 都應該都。雖然就真係比數咁懸殊，但係可能呢場波都要去埋嘅。去埋嘅意思係即係咁易出一半，都係咁易都贏到你斯沃克連四嘅。所以今晚嗰兩場咧，講真就車路士近少少嘅，咁我就唔會好似慈生咁，我都會望望車仔嗰場嘅。咁啊，希望 放心啦，師兄。 嚇、啊，我唔知啊。 即你對於即起碼稱高啲有一個原因就係領隊加球員都係一啲 又講領隊陣間先講啦 陣間先講啦有啲嘢就 好咁跟住就禮拜三 晚 凌晨嗰兩場唔係呢個深夜 首先大約提一提啦呢一彎應該係最後一彎嘅東寧時間 三點九係啦 一再嚟下一彎就應該已經會變返下 兩點九係啦 就變返兩點九㗎咁到時大家又冇咁辛苦啦 你又冇咁辛苦 你早起身啫你啩 聽下翻幾點啦 睇下翻幾點啦 翻早嘅就 爭少少啦 我點解咁講呢都特別為阿卡妹著想㗎因為聽日佢應該面對一個兩難你究竟睇曼聯嗰場啊，定係睇多蒙特嗰場咧？ 咁咪睇多蒙特。 佢睇多蒙特㗎啦。 但多蒙特嘅勝算係大㗎喎。 舒服啲嘛個人。喺曼聯就 睇曼聯。大馬聯緊啊嘛，緊啲啊嘛，係咪？ 緊乜鬼啊？睇多蒙特舒舒服服瞓得開心啲啊嘛，曼聯當冇眼睇 咁咪咁曼聯入咗波咪轉過去睇到尾啦。 仲死？入咗波跟住輸翻咪賴嘢？ 入咗波之後再 入咗波唔係入一粒啦，死嘢！大佬要睇到入兩粒波 咩？哎呀， 唔係入兩粒波都係加時啫。 係啊，可能二比一賴嘢， 唔記得再一屆賴嘢啦。 播一部上 round 個比數啦，係 都冇得四比二啦， 暫時 作客就有四個波啦，起碼有四個作客入球喺手啦，咁同埋領先兩球啦，咁就奧林比亞高斯主場二比零就贏咗曼聯啦，即係曼聯呢場就主場 嘅 要唔失作入球之餘要贏三粒， 好，先講多蒙特嗰場先。咁多蒙特應該出線機會好大㗎啦。講真就四個再開入球，咁就翻返去主場。新尼特就啱啱換咗領隊嘅，咁啊布華斯咧就係、是、會接任。咁但係呢場波就未交住嘅， 因為佢應該係3月20日之後先換上。 先 official 即係拖完呢場過埋呢場先至正式上。 係啦，原因好簡單，就係、是、最近新尼特嘅表現係認真麻麻地，最近四場波冇贏過。咁就 呢個前羅馬嘅教頭史巴利提就應該係被炒啦， 炒啦，係啦。咁其實睇翻佢陣容都唔曳嘅，韋素啊、侯克啊嗰啲，咁另外丹尼啊，即係嗰邊嘅翼位球員都打得唔錯。咁但係我諗最大問題就係佢哋嘅前鋒線呢個朗頓啊爭少少啦， 新簽翻嚟啦。 係啊，另外就艾沙雲就 傷啊。 總體佢喺俄羅斯表現都係普普通通，因為年紀始終都大啦。咁啊，呢場波更加係受傷，所以就出唔到。咁啊，至於多蒙特啊，最近咪輸波博輸俾蒙信加柏。咁啊，但係總體佢哋嗰啲傷兵就蘇寶迪啊、古道根嗰啲唔使講啦，庫巴嗰啲又唔使講啦，斯雲賓達啊嗰啲。咁啊， 萊斯兜浮， 萊斯就兜浮嘅。 但係我覺得可以唔出嘅呢場其實萊斯都，即係你起碼你撳住即係。 作客4-2， 互有攻守，其實都唔會真係 應該多蒙特都夠贏嘅，夠贏嘅。我睇新尼特都即係兩球都唔掂啊，即係淨係贏2-0都唔得。 順一順高普啦，成條戰線擺咗即係多蒙特成條戰線擺喺歐聯度㗎啦。 雖然話多蒙特個防守就普普通通，但係我就唔係好信新尼特可以咁樣3-0咁樣贏，即係可以作三球嘅。 作客就即係多蒙特主場點都會入到阿波嘅，即係就算上場輸俾無信加柏都入到一球翻嚟啊。 我會咁樣睇嘅，主場一定入到一粒呢場波，但係可能會輸嘅。但係都會出到線嘅，即係我覺得係1-2到嘅啫，個比數最後係。 我覺得新尼特 都未必就唔會贏到 啦，未必有心機打呢場波嘅。 我覺得都冇乜心機， 因為無兵司令嘅其實嗰場係，因為可能係啲副領隊嚟頂住先，都係拍擺喺聯賽度㗎啦。 我估多蒙特都係會擺多少少副選啦，咁可能 寄望下 round 抽到即係皇馬，我估都係。 哇！你而家抽皇馬，同你上年抽皇馬爭好遠啦，講真就嚇。咁啊， 信心真係有啲。 因為我想提一提啦，咁啊，其實馬會而家嗰個冠軍賠率咧，皇馬而家都係排緊第3嘅，但係其實佢個賠率都係算 第一係咩曼聯啊？ 第一係拜仁，拜仁就2.8。 我想問第二係咩 啊？第二巴塞 嚇？ 仲係巴塞，喂，咁始終巴塞進咗級啊嘛， 但 理應係比較熱一啲嘅。 第四應該係車仔啦， 第四係多蒙特喎， 多蒙特 係10倍，車仔係 馬會嗰個有冇睇？ 車仔就 馬會嗰個有睇波， 啱曬啊！ 車仔11倍，咁始終你呢彎進級嘅機會暫時咧，多蒙特係車仔， 因為未打 呢個好合理嘅，呢個好合理嘅， 未打啦，因為未打呢彎未打，所以賠率係立啲。 即係你撲車 睇埋今晚先啦， 車仔到啦， 睇埋今晚， 睇 埋呢個禮拜咁就會賠率有調整㗎啦。 曼聯都係40倍啫嘛，應該搏落去啦而家。 40倍啊？ 係啊，40倍啊，好分啊。 咁啊， 英超冠軍都係1500倍啫嘛，我覺得買得過啊。 喂，降班賠率幾多先？ 香港冇得賣， 係喎。 你要問下個別艇仔有冇提供。 我冇呢啲聯絡。 1500倍，哇！真係99倍，仲我千。 翻返去場波度先啦， 真係 講翻曼聯啦， 曼聯歐聯個40倍咧， 係抵玩嘅， 都真係幾都偏熱天啊！ 喂，咪講講啲有咩傷兵啦？曼聯就小豆啊、伊雲斯啊、蘭尼啊、史摩靈都係兜浮嘅，咁就冇真係傷。 其實比較傷係史摩靈啦，因為其實就算睇啱啱嗰場對曼聯，你睇到其實 Phil Jones 同埋維迪嘅狀態都幾唔夠。 唔係你真係 Phil Jones 打中間就真係太魯莽啦。 咁另外就小豆即係都出唔到，你變咗個即係少咗個沖卡啦，即係唔可以後備入。 咁唔使擔心， 唔使 隔 有 維 碧克 啊， 有維碧克，又有如果雲貝西打得好啊，雲貝西 咁仲有朗尼咧， 係咯，仲有朗尼。 其實朗尼係嗰日應該入波嘅，對利物浦，嗰球係真係即係上半場爭啲1-1，嗰球係爭啲㗎， 射得好正嗰球波， 爭啲啦。 係，陣間先講嗰場啦，係咁啊，而家奧林比亞高斯係揸住兩球波享受。 仲有一樣嘢，恭喜奧林比亞。 比阿高斯啦， 就已 經 攞咗聯賽冠軍啦， 係啦，希臘嘅聯賽冠軍。 雖然就最近兩場波都係輸，咁但係啱啱嗰個禮拜咧， 呢啲咪流力咯，呢啲咪示範咗流力咯。 哦，直情係流力啦， 係啦， 擺到明而家就一心一意就喺呢場波度噶啦。係咁啊，呢最近就呢個前鋒啊華迪斯啊 fit 嘅，啱啱嗰場波都有入波入。 多蒙特嘅前鋒啦， 係啊，亦都打過華倫西亞， 不過就麻麻地， 麻麻地 嘅 啫， 麻麻地。 唔係㗎，佢打 打柱等幾好 嘅， 佢打柱等幾好。 另外就祖爾金寶啦，呢個阿仙以前打阿仙奴嘅啦，中間杜明古斯啦， 其實口熟面嘅球員都唔少喎，即係沙維奧拿啦，另外仲有打過車就嗰個韋斯啦，都喺度啦。 咁啊，沙維奧拿就應該都唔出嘅機會好大啦， 後備啦，年紀大啦， 都係傷啊。咁就總體前面嗰出華迪斯、杜明古斯啊。嗰邊就富斯達呢個西班牙球員，好似金寶嘅多少少。 呢個富斯達其實就即係叫做老來嬌，其實31歲㗎啦。咁但係就成名係呢幾季走咗去打希臘波先叫做比較好啲。佢喺本土其實就冇表現。 另外就香林佩雷斯啦，咁就呢個維拉利爾借過去嘅球員，其實都呢幾場喺希臘嗰邊咧都係有幾好嘅演出嘅。咁所以就呢隊希臘波。唔係曳㗎，即係曼聯係咪嚼硬呢？難講㗎，你知啦，即係慣咗輸波，輸下一場，輸下一場，分分鐘呢場又咩埋，咁啊，真係 再加上今季嘅主場嗰個成績，真係可以話係非常。 啱啱主場先輸完， 啱啱先輸嚟尾三， 係咯，啱啱先輸完，啊，唔排除依家又輸多趟，啊，咁啊，真係 呢場贏㗎啦， 我覺得反好抵， 贏㗎啦， 反底即係點先？ 二， 但係出唔出到出到線先？ 反底， 反底即係出 一比零都係出局㗎嘛。 我怕係要打到42碼，咁就估唔到。即係我覺得兩粒波，你話二比零順，即係順。第一守唔守到窿咧，我覺得守到窿嘅。第一，第二係兩粒波應該入到，問題入唔入到第三粒波我唔知，因為對方會唔會散。 我對於啲扎球員啲戰意啊有啲懷疑，即係曼聯。 我反而係會咁樣諗啊，就係話究竟奧林比亞高斯呢一場波係會點樣打？如果你話即係成隊波因為揸住兩個， 我 好簡單啫。第一下 上半場守 入你一球，再入球咯。个 target 唔系啊 ，target 就一对搏咗入球 嘅。偷唔偷系一个问题，如果偷嘅话咧还好，但系如果唔偷成场波系守嘅话咧，咁就好益曼联，因为你见到今届嘅嘢系咩咧？曼联如果系人哋即系人哋对手系唔施压落去嘅话咧，佢对波会打得顺啲嘅。只不过都系嗰句，虽然个进攻系单调，但系你见到利物浦嗰场有少少系啦，就系话只要一逼落去，其实好多即系一阵讲啦，一逼就散啦。但系如果你唔逼佢而全部匿晒喺后边守嘅话咧，咁曼联会打得轻松啲。 同埋你睇翻吓，你讲 特别系啲弱队，即系喺之前嗰度偷两粒波嘅话咧，一你话一比零都好， 弱队 弱队， 人哋希腊冠军。你排第幾啊？而家 唔係嗱，即係起碼，如果個領隊有做功課咧，就知點樣針對。 係啦， 即係我覺得你就算對其餘莫耶斯做唔做到奧林比亞高斯嘅功課咧，我覺得問過奧林比亞斯。 嗱，首先我咁講啦，希臘波嘅中堅咧係頂高波係好有一手。 係咯， 咁如果你曼聯繼續用嗰種嚇。九九八十一斬嗰啲戰術就即係似乎都冇乜即係冇乜優勢啦。咁另外就係、是、我估啦，即係米高呢個教練，咁其實都算係幾有經驗嘅。佢應該都係幾識打穩守突擊嘅。 都係嗰句啦，米高同莫耶斯一樣冇乜歐聯經驗嘅。咁同埋咧，即係希臘防守出名咧都好有紀律性嘅。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小心啲。 我估先穩住啦，應該都有機會。 應該就先鬥住防守先，咁咪打下反擊。去反擊有本錢的，祖爾金寶都不慢的，杜明古斯都有腳法的、啊、高波又有華迪斯、還有未必一定出華迪斯㗎嘛，講真。 仲有嗰個希，不過利亞哥前鋒就應該傷嘅。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都奧林比亞高斯有機，個問題就係曼聯嗰啲炸咁嘅球員，究竟真係係咪有冇戰意，有冇一條心係為球隊啊，定係為教練願意為教練去踢波咧？ 為份糧啦，我相信都係會。 哦，為份糧。 例如某啲球員咁樣啦，為咗求續約就嚇。 啊，求咗啦，嗰個 唔係續咗啦咩？ 我講朱九一如啊， 哦嗰位啊， 未 佢未做，不過佢仲想再 extend 長啲 啊 嘛， 啊佢想 extend 長啲咩？ 係 啊，唔係想又走去另外一間 冇人要佢啊，冇人啊，冇人要佢， 咁啊所以我覺得係個。戰意曼聯本身球員的戰意問題質素是應該是高過奧林比亞高斯的，但是 你去唔去？ 有冇機會可以贏突兩球呢？我都係即係一個疑問囉。 哦，係嘅、啊。 其實你話贏波主客和贏咁報少少賠率啦，其實都係主勝都係 1.39 嘅，都係贏嘅。但進唔進到級我就覺得低過一半機會啦。 1.39 哇、嗯、哦 ,ok, 咁可能都係。 咁、啊、我俾埋個客勝俾你啦 ,6.5。 我冇講，我講問打和啫。 ok,ok, 咁係啦，可能呢場波係曼聯會贏一球。或者是打和都不奇的，我覺得、啊、所以大家要留意。 叫做有即係有面目見江東父老啦，呢場波如果贏到1-0， 咁都叫有面目。 算啦， 嗰度叫奧林比亞高斯喺賽前未打第一回合，仲喺度話抽啲靚錢，洋女嚟嘅喎，啊贏緊嘅喎，嚇 你唔識嘢啫。 呢個唔係三分二代。 夠有啲萬迷話馬達出得啦，係咪？冇計嘅呢啲嘢，無知呢啲嘢真係冇得救。 係咁就冇計。好啦，咁就呢四場歐聯就咁樣先。我哋今日會睇啲少少歐霸。 講少少歐霸啦。 歐霸，因為歐霸已經去到16強嘅階段。咁咧就講幾場啦，咁就。首先就這個意大利的對碰啊， 內控啊， 祖雲達斯對費倫， 唔係費倫主場啊， 費倫主場今場 咁啊，第一回合 一比一啊，你第一題韋比吹雞喎呢場 啊， 係啊，韋比 唔係啊， 我冇所謂啦， 唔係上一場就一比一嘅， 係一比一，咁啊呢場就翻翻轉頭， 費倫就有個再入球啦， 係咁啊，首先就高美斯就應該呢輪都開始上翻陣㗎啦，費倫天 有入波㗎，我記得好似你 係啊，咁啊。但係就祖雲達斯呢輪仍然維持都好 fit 嘅，咁啊，但係都係嗰句啦。咁但係呢啲咁嘅比賽，去唔去咧？ 嗯， 啊，真係又係、 早幾應該會去嘅。 去， 因為早幾始終呢幾年咧，歐洲嘅賽事基本上真係完全都失曬蹤噶嘛。如果今季可以叫攞翻個歐霸杯咧，其實歐霸杯呢樣嘢咧，你可以話幾唔老禮，亦都話幾老禮。好多波咧陷入一個衰退期咧就。好經常就會攞個歐霸， 充一充氣嘅、 啊。但係好多波有時咧，上季攞歐霸杯咧，之後嗰年歐聯咧又會有好表現。 嗯， 咁始終早記下年我相信啦，高賽雲遊雲啦個意甲冠軍兼上攞， 應該冇問題。 咁我諗都有少少係想即係攞翻啲渣拿啦，下年多少少本錢去抗下軍去打好啲歐聯嘅。 係、咁就睇翻預計陣容就 早記受傷咯，補補啦，巴沙利就傷啦，馬治斯奧就兜浮啦， 係 應該都係傷埋嘅。 應該都係傷埋， 應該傷埋。 咁其餘嗰啲都正正常常 齊張、 啊。留意迪維斯係有少少傷嘅，咁我睇預計陣容係冇佢嘅嚇。咁、就可能要出奧斯華道咧，咁就就記。 奧斯華道出得㗎，有 出得係啊係啊係出得㗎。咁但係出佢。就差好遠啦、係你 咁啊叫雲高囉。 但係奧斯華道如果佢出埋西班牙嗰、那個咁嘅類型又好似㗎喇喎。 係啊羅蘭迪囉。 羅蘭迪嘅話就早似。 係啊好似㗎。 兩條大參㗎喇 喎。係啊。 咁因為咩囉。 但係雲高好少出。 胡仙力囉。 胡仙力傷。 胡仙力傷。 都係傷 係啊。冇乜功力㗎喇而家。 咁啊所以就另外費倫就。 我諗入波你都係要靠維道啦。維道費倫非常之 fit 嘅。 係啊維道撲巴嗰啲啊。咁啊，呢個費倫天拿就因為冇咗羅斯啦，前面就用高美斯㗎啦，都係最近呢兩場先出返，咁就都表現都 OK 嘅。咁、啊， 做拿即即啦。 其他就伊力斯啊、古瓦達道啊呢一類啦、啊，古瓦達道就打得幾好㗎，今次歐霸裏面因為都有傳呢個球員出年啊，巴塞想揾呢、這個。 尤禮。 尤禮 啊。打邊類型波嘅呢 其實係打逆風嘅， 係， 但係我都見過佢打閘嘅， 係， 啊，我見佢打閘。 呢類巴塞好少會簽嘅喎。 不過即係最近巴塞個 shopping list 都頗為長， 新人自身作風， 啊，頗為長，好長嘅個。 都係我覺得都係啲煙霧嚟嘅啫， 係啦。 你搞掂尼馬條數先啦，尼馬條數都未有牌都未搞掂。 好，咁就呢場波，哇，都幾難。 幾難估。 我就坐強扶弱啦，我想費倫㗎。 你想費倫？ 係啊。即心態上，因為其實之前再之前一場聯賽都有望過，其實唔係冇得打咯。即你見早記都要好辛苦先至可以贏到作客贏到費倫天拿。 啊，係啊，啱啱之前嗰場聯賽兩隊對過。 係啦，1-0啊嘛，早記贏。咁即係你見埋之後歐霸呢場都唔係冇得打啊。咁 即係短期內呢隊波呢隊 三次啊， 三次。 咁其實我想真係有心。咁想費倫即係搞掂佢啦，不如。 咁就呢場波，我覺得係 有可能係要搞到互射十二碼嘅， 出奇。 係啊，咁啊，所以呢場波就要留意。另外拿波里啦， 係 咁啊，對波圖，咁啊，第一回合波圖贏1-0嘅， 係 咁啊，呢場波拿波里主場就點都好啲嘅。 拿波里係嗰場有望過下啦，其實係爭少少就攞到個最後入球嘅， 係 即係有啲中微定中柱，我記得有一球係咁。總之係好欠運咁就搏唔到個。个再入球翻嚟，咁呢场主场睇下佢可唔可以赢啦？ 留意波图最近咧，响冬季转会窗，哥利斯马就翻去波图， 返波图。 我唔知呢场出唔出得噶吓，呢个哥利斯马。應該我印象中應該可能可以嘅，因為佢翻到葡超之後咧，嘅表現係唔錯嘅。 但係有冇登記？ 我就係想問。 擺咗落去呢個 list 就應該有。係 應該有嘅，應該係咯，見到歐霸官網都有佢。 所以要留意嘅，因為佢喺葡超個表現係唔錯嘅。 咁佢本身都有啲質素嘅。 即係嗰啲死樓爛樓嗰啲 啦， 同埋嗰啲腳面俾波啦，大力到冇得攞嗰啲波啦。 嗰陣時都話曬都同阿斯洛。齐名啊，系咪？ 出道早 啊， 出道早过斯朗添， 咪咯， 系啊，咁啊打个巴塞添，讲真就，拿波里就如果执翻好啲防守，就点都赢嘅机会系比较大嘅。今年波图就喺个比赛上都喺葡超都即系同奔菲加都有少少距离，奔菲加系打得比较好嘅。咁啊，波图今年主要都系靠前锋即神马天尼斯啦，今年都系仍然都系球队神射手。咁就另外后防嘅文加拉啦，因为好多球会都想揾呢個球員候住，另外就奧達文迪啦，咁啊呢個球員亦都好似唔知邊隊歐洲球隊好似已經簽埋添，咁就所以就 華倫啊嘛係嘛？ 奧 達文迪 好似係奧即係華倫係啊，好似華倫，咁就所以就波圖過埋今年咧，似乎就有啲聲散嘅現象，因為即使馬天尼斯估計咧，如果有好價錢咧，應該就走人嘅機會好大，咁就拿波里。最近就個方 OK 嘅，咁所以呢場波拿波里高啲啦。講真就，雖然輸緊一球，但係就 主場功力都有啲保證嘅， 有保證，但係都有呢個加時嘅可能，都有加時嘅可能嘅啊，所以呢啲波要小心啲。 小心啊！ 好，另外就巴粉奔飛加對熱刺，奔飛加作客啊。第一回合都 3-1， 都3-1。以熱刺今時今日咁樣嘅 form 咧，我睇都係唔要㗎啦。 作客應該都係唔先㗎啦。我覺得再輸埋作客應該都似。 係啊，即係我覺得熱刺真係唔應該要呢個杯嘅，真係。因為即係輸活唔同保亞斯啊，保亞斯就個個杯都要立啦。咁就但係就輸活就 同埋有一樣嘢啦，輸活其實都未必真係教得到過六月。因為睇嚟而家好有機會都係講雲高爾會繼位啦。 係啊， 雲高爾 係啊， 操死啲 機會係會大。 哦，雲高爾就唔會操死嘅，雲高爾就唔好 唔 係 馬加夫， 但雲高爾都操㗎。 係嘅， 雲高爾啊最中意同啲球星嗌交。 嗌交係，咪最中意就係啲球員要固定位置聽佢講嘅啫。係，奔飛加呢場波機會大啲嘅，揸翻住個主場同埋熱刺嗰個。最近嗰、那個即係正如頭先 Chit 咧，喺節目初都講啦，嗰、那個陣容之變化之大咧，真係 好難估啊！傑斯都講過啦，啱啱成就 實在好難估，究竟佢係會點擺442啊、4141啊、433啊，會唔會又整無厘頭整成三個後衞出嚟咧？咁啊真係難講啊！ 我估佢都係用翻多啲新兵啦，即係佢自己啲親兵咧，佢係最信得過啦。賓特納嗰啲基本上佢即係執教開始，可能踢得最多最齊嘅就反而係用咧賓特納呢種。 係啊，係成日用呢個球員㗎。但係你話 個人，我覺得冇乜特別之處咯。 但係佢打得好唔好喎？我真係覺得佢打得麻麻地。 但我諗佢仲聽老細之笛咯，咁呢個可能比起某啲隊中嘅球員好嘅。 咁但係有保連奴你唔用，有卡保爾即係作個防中嗰個你又唔用，有啲好啲嘅球員你唔用係用嗰個，真係都唔係好明白。班菲加機會大啲嘅， 冇錯。 其他嚟講， 西班牙嗰兩隊啦， 華倫西亞就應該冇問題㗎啦。咁就另外就利 西維爾 咯，西維爾就貝迪斯嗰度咧。就貝迪斯呢場就主場嘅， 咁揸住兩球再合， 揸住兩球再合入球，咁啊講真，我覺得西維爾係似唔去多啦，係 咯， 係啊，因為就西維爾最近聯賽幾好嘅，4-1爭緊個歐霸位嘅， 哦， 係啊，所以 咁啊， 咁但係爭緊歐霸位呢場咁樣， 對面係互緊級喎， 係咯。 咁啊，究竟点样咧？ 边变咧？ 真系难搞啊！ 佢咪想学韦根咧？ 唔知 降班都要打个马杯咧？ 咁啊，不过贝蒂斯最近个方好翻啲噶，我再讲讲。另外就想讲一队奥地利球都叫萨尔斯堡嘅，因为呢队波就对巴塞第一回合系 0-0。 呢个萨尔斯堡响嗰个呢个奥地利佢本身个联赛咧，OK 噶，唔曳噶呢队波吓，因为佢个教练之前好似教过德甲嘅舒密特啊，好似叫呢队波唔系太过差嘅球队嚟嘅，净系讲。 OK， 咁就我谂大致上应该差唔多啦，应该就咁。 欧洲嘅赛事差唔多啦。 欧洲嘅赛事，我讲少少，讲翻少少 地区嘅联赛啦。 地区联赛啦，咁首先第一就西甲。咁就呢个美斯，咁巴塞就7-0 嘅 奥沙辛拿 破纪录。 咁美斯就已经破咗巴塞嘅球员啦，咁就係成为咗係巴塞有史历史上最多入球嘅球员，係341球，如果冇记错。 341球。 係啊。 係讲緊所有嘅比赛嘛。 应该所有。 即係代表巴塞踢嘅 应该所有嘅 比赛。即係连欧洲赛。 我冇记错係300几球㗎。冇记错。咁就有排入嘅， 有排入啦。佢嘅岁数系咪廿？ 除非走人嘅啫，否则就有排入嘅。呢场波就嗰七球波唔使太过多讲噶啦，因为 都分得几匀啦。 美斯你三球啦， 三 尼斯达、三齐士、帕特、迪路、迪路呢场波尼马系冇出场嘅。尼馬冇出場嘅， 咁當地有時候收起尼馬都係一件好事。 係，咁就7-0啊。另外就皇馬就贏1-0嘅皇馬，咁就贏呢個馬拉加，咁入波嗰個又係嗰個啦， 超級宇宙， 超級宇宙無敵球王啦 嚇！點啊？你就嚟長個名長過啊， 長過長過啊 Jacky 嗰個節目嘅咯， 我再要加 輕輕鬆鬆， 我再要加上去。 我同 你講個球波又係好鬼靚個球波，喺左邊。拆兩嘢花先呢個例牌動作。 我發覺呢，其實師兄呢好多時候唔使背嗰啲入球片段呢，但係最記得有印象呢就通常都係C朗嘅入波。你問佢美斯球波點入反而都未必好記得，但係C朗點入一定記得。 記得大佬呢啲頂級球員入波梗要記住㗎嘛大佬。呢、這個波喺左邊拆兩嘢花，跟住兜返出嚟禁區各大位。對住三個守衛一嘢右腳一卻。應聲入望，哇！呢啲球員真係冇得頂，真係犀利，一球淨係靠佢㗎，1-0。 總之唔使講就係冇交波，冇望隊友射入咗。 哦，唔使望隊友，望乜鬼嘢啫？人哋 跟班 班嚟㗎嘛，所以 C 朗1-0啊，皇馬，哇！幾多場波未輸過啊？哇！我都唔記得幾多場波冇輸過啊！ 皇馬好即係 好耐咯，應該 和咗場我記得係啱啱和咗場啦，馬體會啦。 其實上一次輸波係 咪輸咗輸去巴塞咯？ 好似係好耐咯， 好耐啊！季初 十一月咯， 係咯， 十一月咯， 即係總之上半季嘅時候先， 即係總之至近有成3个月係冇輸過。 不過下個禮拜又會對巴塞咯。 哦，咁但係皇馬主場喎。 咁 咁另外就馬體會，馬體會就贏愛斯賓奴入波，哥斯達迪亞哥哥斯達單刀嚟個波，咁就嗰場波就1-0贏啊。咁就睇翻聯賽榜先，西班牙咁就三隊強隊都贏波，所以三隊嘅距離咧 位置不變 咁另外畢爾巴就打和維拉里爾嘅，咁嗰場波就望過少少精華，就呢、這個本來就畢爾巴一開手有12碼嘅，因為就中堅維拉里爾中堅呢個加比爾手球，但是艾杜列斯射唔入，俾龙门挡翻出嚟。其后就呢个咧系维拉里尔先打开纪录嘅，就宾拿应该打开纪录。咁其后咧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是、加比尔，其后咧中间又系同咧呢个毕尔巴嘅球员咧就即系争顶球锤，球证话佢开争，结果咧就2-1出场。最后咁就系阿杜列斯临尾又系佢啦，呢、這个头锤。咁頭槌一作，因為中間冇人睇嘅，完全就1-1，咁痛失咗2分。 呢個阿杜利斯有冇機會入國家隊？ 我諗尼格道都仲好過佢嘅。 O K， 阿杜利斯就邊緣啦。 唔係你路蘭迪踢翻起就應該路蘭迪， 係啊， 會用路即係起碼揀咗路蘭迪先啦，有卡士啲嘅。 冇錯， 係咁就而家第四畢爾巴就 hit 住第5嘅呢個皇家蘇斯達就6分嘅，皇蘇贏1-0啊，贏華倫西亞入個波又係頭槌艾基里斯，右左邊安祖傳中就中間呢個艾基里斯又係冇人睇頭槌一作入咗去，咁就1-0贏咗。 呢個係華倫西亞嘅。華倫西亞因為嗰場波就好多球員係冇出嘅，帕高艾卡沙，唔係劉力，因為停賽嘅，係啦，咁啊係啊，咁就所以就呢個另外就西維爾亦都上咗嚟啦，西維爾你都留意，係啦，咁就因為啱啱就4-1贏波嘅西維爾贏呢個華拉杜列，上一場打得好嘅華拉杜列咧，今場就即係返回原形啦， 作客差啲㗎啦，通常都係 啊，又同埋西維爾打得好好嘅西維爾就嚇 聯賽榜啊，頭先留意到啦，貝迪斯原來已經落後7分㗎啦， 係啊，不過就同你講留意對波叫基達菲第17位呢隊，已經有3個月咧係冇贏過西甲嘅球隊啦。 系， 3個月冇贏過西甲嘅任何球隊。咁所以就呢隊波咧， 有機會， 極有機會啊！雖然就已經係換咗教練，咁但係咧，我覺得呢隊波似降班格，似降班格，因為最近咧，只係贏過一場國王杯對住西越嘅對手啫。嗰場嗰隊對西越對手，仲要第一回合係打和嘅，第二回合先贏翻嘅啫，所以個態係好曳。咁就另外就尾爾艾美利亞，尾三就華拉杜列咁樣嘅。咁就西甲就講到呢度啦，咁就另外講講意大利啊。 神射手先啦， 哦神射手啊，哦神射手係喎，冇講喎。 咪咯， 手， 誒 呢個粵咁啊， 你繼續講，你第一位，你就講佢嘅稱號先啦。 咁第一位唔使問啦，係都係 C 朗㗎啦，係唔使咁多稱號嘅有時。 係 迪亞高哥斯達就第二。就22球，跟住就到美斯啦，咁啊都去到3齊士啊。另外就賓斯馬，但係賓斯馬今年呢輪都打翻好好多啊。 呢排都係枕住間中都入波啦。 係啊，另外留意咧，我之前介紹過呢個華拉杜列嘅查維古亞拉咧，今個禮拜有波入㗎，所以呢個球員咧，我諗出年都幾多球會睺嘅。所以呢個要留意，可以睇睇意大利嘅少少啦，因為呢 AC 米蘭呢 唉慘啦，嘩好大喎，聽講好似球迷喺呢個場外騷動喎， 大佬 又輸一場， 即係好似曼聯咁又輸一場，咁 輸1-3啦，帕爾 馬 2-4， 因為一開波冇幾耐，艾比亞迪呢個正選龍門就俾人趕出場，咁然之後呢就跟住加斯辛奴射12碼，咁其後加斯辛奴再響接應一個右邊傳中再射入，咁就其後咧，雖然尼美呢、拉美呢、個以前打個華倫西亞中堅，加埋巴洛迪利例牌疾步式嘅12碼，咁就追成2-2。但係其後咧，咁就呢、帕爾馬再入2球嘅，咁就結果咧就4-2 ，AC 米蘭真係嗰句 主場輸波喎、 又輸一場， 又輸一場， 主場輸呢後，同埋咁快打小過呢下真係。 就爭少少啦，爭少少啦。 哇！今個禮拜咗好多紅牌喎，喺嗰啲拉立二甲， 係咯， 睇一個 screen 都見到有4-5張紅牌喎。 係啊，一日又啱啱利和路嗰場有2個紅牌，係因為跟住再碌落去，啱啱就卡里亞里又一個 乾迪 啦。係啊，咁另外講埋其他一啲嘅強隊啦， 早記 1-0啦，咁就派路 執翻身材， 任你入。我都唔係執返身材， 輸咗個12碼入喎， 係啊，咁但係就唔緊要啦，早幾 hack 咁多， 係啊，費倫都好啊， 費倫就贏維羅納啦，呢場波都好緊要，維羅納都唔曳嘅季初下，咁就另外就羅馬係贏波嘅，贏烏甸尼斯， 費倫又領隊係咪蒙迪拿？ 係啊，都仲係蒙迪拿，係啊，咁所以就係啦，啱另外拿波利都1-0作客贏拖連奴，咁就希古恩又入波喎，咁就另外羅馬頭先講啦，贏烏甸尼斯3-2嘅原來，咁就咧係呢個托迪啦，有波入啦，嚟個迪斯道啦，係啦嗰啲入波嘅，好可以睇睇聯賽榜，祖雲達斯 hack 緊 14分， 打多一場都篤定㗎啦， 打多一場14分。 另外就羅馬第二啦，第三就拿波里啦，費倫就第四。 其實頭三都已經定局㗎啦，係咯， 所以拿波里。而家睇佢個勢咁穩咧，我估佢歐霸嗰場係會即係搏命嘅，因為佢第三戰都好穩陣。 咁啊睇， 因為其實只係有啲機會，即係同羅馬就爭3分啫。 哦，都係嗰句啦。 即係聯賽就 聯賽其實都 對羅馬咯，睇下對羅馬嘅 符合呢個賓尼迪斯嘅風格。 係啊，打杯賽， 打杯賽特別醒神，所以就要特別留意下。好，咁啊上半場黑波桑就去到呢度，下半場英超啦。 OK。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